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大家听到了刚才的一个声音，不是来自于我，就是来自于嘉宾。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呢，就是有嘉宾到来的。每一到周五的时候，也是我们2018年重新把之前的视听先锋其中的内容，就是黑胶的内容单独列出了一个板块，就是黑胶集市。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教授。 各位爱乐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每一次呢，张老师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听的或者是非常珍贵的一些黑胶唱片。今天会带来哪些呢？哪些内容呢？ 今天带来这张唱片呢，是由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的 Supraphon 唱片公司在1962年录制的两首斯梅塔纳的弦乐四重奏，演奏者呢是20世纪下半叶捷克最杰出的弦乐四重奏组斯梅塔纳四重奏。所以呢，这张唱片呢是由斯梅塔纳四重奏组演奏的斯梅塔纳的四重奏，所以绝对是原汁原味的。那么我今天翻录的这张黑胶唱片呢，是1979年由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再版制作，但仍然呢是以这个 Supraphon 的厂标来发行的。 嗯，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是大家可以搜索北京广播之声，在右下方呢就有一个黑胶集市，喜欢黑胶的朋友可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交流。好了，来聆听吧，今天嘉林为我们带来的斯梅塔纳组合他们所带来演奏的斯梅塔纳的弦乐四重奏，这是来自于他的第一四重奏。 说起斯梅塔纳，可能很多人第一个能够想起他的作品就是《我的祖国》，实在是如雷贯耳了。这位捷克的作曲家， 特别是他的那个《我的祖国》当中的第二首《伏尔塔瓦河》，也是我们音乐学院，我记得当年上音乐学院附小音乐欣赏课第一节课听的内容。你是不是学校把它定为世界第一大名曲吧？ 没错。 所以提起斯梅塔纳都是这首，但是其实《我的祖国》包括他的两首弦乐四重奏，都是在他50岁以后双耳完全失聪以后的作品。这其实西方音乐史上有三位著名的晚年后来完全耳聋的作曲家，就是贝多芬、斯梅塔纳还有弗烈。那么这三位作曲家都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在双耳完全失聪之后呢，都写出了非常经典的室内乐作品，比方说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弗烈的钢琴三重奏，还有像斯梅塔纳的这两首弦乐四重奏。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听不到外界的声音了，所以对室内乐的这种小型的音乐的形式会有更敏感和异于常人的那种敏感性。 没错，其实就像斯梅塔纳一样，他在1874年的时候不幸耳聋的，但是当时他继续坚持了创作，写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比如就像刚才嘉玲所说的我的祖国，包括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我的生活，这也是第一弦乐四重奏他的名字。 对，而且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热情，跟贝多芬那首著名的钢琴奏鸣曲热情奏鸣曲的标题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感受一下当时作曲家是一个耳聋的状态，真的是内心里的一把火。永恒的魅力，今天是我们的黑胶集市，嘉宾是张嘉玲，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嘉玲所带来的这张唱片，这是来自于斯梅塔纳四重奏组他们来演奏的斯梅塔纳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下半时段我们会听到第二弦乐四重奏。那现在来说，在舞台上依然还比较多次数演奏的，是不是耳边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呢？ 那第二弦乐四重奏写的相对比较艰深一点点，而且它的写的也非常短，所以现在在舞台上特别是包括灌录唱片录的比较多的也是这个第一弦乐四重奏。而且它呢第一乐章叫做热情，带有很强的感染力，有优美的旋律，而第二乐章呢是一首波尔卡舞曲，叫做适中的快板，也是带有很强烈的节奏性的，演奏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已经进入到第二乐章的段落了。 很多的大作曲家，其实他们在最后年老的时候并不是很多都有善终的，比如说像斯梅塔纳，他也是一样，就和舒曼一样是进了精神病院之后逝世的。 在那个医疗条件跟现在没法比的时代，有一些疾病是无法治愈的。那么斯梅塔纳在他完全失聪之后还活了十年，最后呢是因为精神病的发作呢在精神病院里去世的。但是他这个生命中的最后的十年可能是最浓缩的十年，他最重要的器乐跟室内乐作品大多数都是写在这十年当中的。而他之前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写歌剧方面。斯梅塔纳是西方歌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歌剧作曲家， 没错， 是他开创了捷克语的歌剧，比如说现在比较著名的像被出卖的新嫁娘等等，这些都是现在还经常上演的经典的捷克语的歌剧。但是他的生命中最后十年呢主要是放在管弦乐队作品跟室内乐的作品创作上。 所以斯梅塔纳他的伟大其实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所提到捷克的时候，可能就在音乐领域首先会想到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就是斯梅塔纳，所以他被称为捷克的民族音乐的奠基人。 是的。 那还有呢，他也被称为捷克的格林卡呀，这样的一系列的身份吧。他其实在就像您说的，在他耳聋之前很多的工作重点可能还有一项就是指挥，他当时指挥也还是蛮多工作的。 对，他曾经是担任了瑞典的哥德堡爱乐乐团的指挥，后来呢他因为他的妻子的原因呢回到布拉格，又担任了当时布拉格所谓临时剧院的指挥，而他后来就为这个临时剧院呢写了五部捷克语的歌剧。也是担任指挥的一个便利条件吧。同时呢他还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就是他刚从瑞典回到布拉格的时候，其中有那么两三年他没有工作，但是为了生计呢他当时就在欧洲呢以钢琴家的身份去巡演。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接触到了瓦格纳的歌剧，所以其实有很多学者认为呢斯梅塔纳的歌剧创作是受到了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影响，跟他作为钢琴家的这个游历是有关系的。 那在就是斯梅塔纳他曾经非常自豪地宣布过一句话，就是捷克人的生活是在音乐中。 是的，而且斯梅塔纳也参加过反抗当时奥地利统治的这个暴动，据说还曾经参加过巷战，在这一点上他也跟瓦格纳很像，都是一个战士。 没错，现在我们继续来聆听，依然是来自于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 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梅塔纳，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这一张黑胶呢，其实是带有两个含义的斯梅塔纳，一个呢是斯梅塔纳他的作品第一和第二弦乐四重奏，另外呢演奏呢也是斯梅塔纳弦乐四重奏团。那像这样的一个乐团在斯梅塔纳也是在斯梅塔纳去了，在捷克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能够代表捷克水平的室内乐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著名的弦乐四重奏团吧。 一般认为呢，这个斯梅塔纳四重奏组呢是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二战后这段时间，是国内的第一四重奏组，是最好的，是以他们这个国家的音乐的奠基人来命名的。这个组呢实际上是1945年由布拉格音乐学院的学生组成的四重奏组，后来呢在1947年和1956年经历了两次人员调整，所以从1956年以后呢，这个组的人员就稳定下来，一直到1989年这个组解散。那么我们这张唱片呢就是1962年录制的，所以这个阵容呢是当时他这个阵容的一个最佳状态。而且呢这个组呢当时呢是以演奏斯梅塔纳、德沃夏克等等捷克作曲家的作品闻名的，据说他们是可以背谱演奏，这在重奏组当中可以说不说绝无仅有吧，也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我看到这张唱片的封面这个照片，这四位演奏家呢当时他们这个演奏的这个照片前边没有谱台，我还以为是摆拍的。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资料，很有可能这是他们演奏的真实状态。 那在我们的新浪微博里呢，我也特别转发了嘉玲之前在他的微博里为大家所介绍的这张唱片，那在里面呢就有这张唱片的封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也以为是摆拍，包括你刚才说之前 是。 的魅力，今天是我们的黑胶集市，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继续回到这里，我和嘉宾张嘉玲继续在直播间为您带来的是斯梅塔纳四重奏组他们来演奏的斯梅塔纳的弦乐四重奏，下半时段应该来听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了。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

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美丽黑胶集市，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教授，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也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就叫做弹钢琴的张嘉林。那今天嘉林为我们所带来的这张重新翻制的黑胶唱片呢，也是有一定年代了哈。 对，这张唱片是1962年录制的，但是它的发行时间呢是在1979年，是由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再版制作，但它这个版权呢购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唱片公司 Supraphon 的版权。这个 Supraphon 呢是捷克最著名的唱片公司，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在发行一些 CD， 虽然量不大。 是不是相当于咱们中国的中唱？ 没错，非常贴切，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中唱，或者原苏联的这个旋律唱片公司， 苏联 这种国营的公司的这个主要的厂标。但是苏普拉凤这个唱片公司呢，它是成立于1932年，它是二战后呢被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呢收归了国有，就成为了当时捷克最著名的唱片品牌。而且这个苏普拉凤的录音质量呢，我认为是冷战时期整个东欧包括苏联在内的几家国营唱片公司当中，我觉得是质量最好的。它的录音水准呢一点也不在艾米或者菲利普这些西欧的名厂之下，尤其是弦乐的录音是深受世界各地的发烧友的推崇的。但是这个苏普拉凤呢跟当时其他的东欧唱片厂牌一样，它是受制于他们各自国内的这个轻工业技术水平还有制作成本的限制，所以它的黑胶唱片在压片方面质量呢非常的不稳定，它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工艺水平呢也比较的差， 就是它的短板 对，所以它至少反正是没法跟当时的西欧和美国的那些唱片公司相比的，所以保存到今天的这个捷克生产的这个苏普拉凤的原版黑胶唱片呢普遍存在这个变形的问题，就是这唱片翘了，我们叫的它不平了。就是因为它使用的这个偏基材料呢偏软偏薄。而我这张唱片呢，它是由日本引进版权，由日本压片制作的，所以倒反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这种唱片呢，如果不考虑收藏价值的话，其实从聆听角度上来讲是更为合算的。 没错，那现在我们所来聆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版本，而且呢确实上半时大家也听到了，的确还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各方面都是很过硬的技术，没想到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他的自己的短板给避掉了。 是， 来听一听下面时段我们进入斯梅塔纳的第二弦乐四重奏。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现在我们已经来聆听的是斯梅塔纳他的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对于黑胶的收藏每一次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这张唱片从哪儿来的，这张唱片从哪儿来的想问一下嘉玲，这张唱片是怎么样得来的呢？ 也是在某宝上一个电商上面来购买的。其实现在我有的时候我去广州一些过去十几年前我常去的档口去淘唱片，那个店主都会很主动的跟我说，他说我有网店，你可以需要什么我直接在网上给你搜。甚至我都会发现，在网店上同一家店同一张唱片，它在网店上的价格比在它的这个实际档口上的价格还要低。因为它减去了它的人工跟这个租金成本。但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还愿意去那个大箱子里边去淘一淘，主要是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这种在一堆唱片当中找到你的那种心仪的唱片的那种惊喜，可能是在网上通过这个搜索引擎搜出你的唱片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懂，跟女人挑衣服一样。 那就有共同语言。 对，没错。其实我们每一次出国转播的时候，小斌老师也有这样的一个爱好，然后他呢也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去一些跳蚤市场啊，我就特别爱看盘子，挂墙上那种盘子，那可能也是我的一个嗜好。他呢就特别爱淘这个东西，就是各种的唱片啊什么的，也是在那翻来翻去，翻来翻去，就是这样。所以说，对于唱片，有的时候可能会是一种邂逅的感觉吧。 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情怀吧。 好。那继续来聆听今天为您带来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斯梅塔纳四重奏组，他们来演奏的斯梅塔纳的两首弦乐四重奏。 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尤其配器课，老师总在强调的就是你要有这个心理的影响，就是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作品，所有你自己写的东西都会有人来给你演奏，有乐队来为你演奏，我们不是门德尔松，所以没有那样的条件， 家里有乐队 对，那像斯梅塔纳呀，像贝多芬，他们都有着这样类似的经历，就是失聪，自己已经是一个作曲家的时候，他的耳聋，就是斯梅塔纳他的耳聋可能比贝多芬还要痛苦。比如我们说贝多芬他在创作像最伟大的他的第九交响曲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能听到声音的，是这样吧？ 就反正极其微弱的一点点声音吧。 嗯， 但是贝多芬的晚期五首弦乐四重奏跟三首钢琴奏鸣曲的时候，就已经是完全的全聋了。所以，我其实特别喜欢贝多芬的晚期五首弦乐四重奏，就是他有一种，好像不是他那个时代，或者是完全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一种浪漫感。我曾经看过个电影，就说一个特著名的厨师失去味觉了，然后怎么去做菜。我想这个可能是有点相似，就是当一个作曲家他不能再在钢琴上去尝试着这个去听到自己的和声的时候，他其实完全靠他过去的经验来写东西。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可能就去掉了那些感官的部分，就是为了感官愉悦的部分，他可能就去掉了，变得更纯粹。像巴赫的有一些作品，他都没写用什么乐器演奏，像赋格的艺术还有音乐的奉献，他只是写下来的谱子怎么演奏他没考虑，他真的就是为了音乐而音乐，所以他倒反而有一种更加纯粹跟升华的感觉。 嗯，那比如说像斯梅塔纳，他这段时间有一些资料是这样记载的，他失聪跟贝多芬还有其他人的失聪可能还完全不大一样，是他是有一种非常尖锐的声音一直在脑海当中回荡的 耳鸣， 对，耳鸣，所以为他带来日夜不休的这样的噪音，所以他自己也是形容，就是永远是置身一个喧嚣的大瀑布之下，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很可怕的， 对，很可怕的。所以呢，也是最后这个病症导致引发了他的后面进入精神病院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我们所来聆听的真的是他耳聋之后，而且大家可以想象是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耳朵是一个这样环境之下来创作的耳边的两部作品。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现在已经来到最后一个乐章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林教授为我们所带来的这样的一张珍贵的唱片，那也是通过我们不同的嘉宾所带来的这些唱片，让我们也有了这个开阔视野的感觉。比如说在群里面大家已经看到我所发出的唱片的封面，有人说哎，真的是一张好看的唱片好吧，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应该说下周一我们在这里继续来聆听经典音乐。我是王卓，还有张嘉林，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